梅妃。 我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鹤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的金米居士问出九香二麦芽， 不好还是来路正而不中之道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瓶凤冠，上面凭真旨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圆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，无一之才，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衣，肚子是金大嫂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